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走入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大课堂，我是主持人公正。 Hello listeners, welcome back. Okay, are you ready to study English? I think you are. Let's go. 在上次的节目中呢，我们认识了 Peter 和他同宿舍的朋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将再去结识一位叫 Betty 的女孩。不过呢，啊，我们首先还是来学一些有用的单词。 New words for today. Get up. Get up. Breakfast. Breakfast. Quarter. Quarter. Past.Past. Then. Then. Go. Go. Class. Class. Home. Home. Lunch. Lunch. Supper. Supper. Half.Half. Time. Time. 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单词啊，是跟作息时间有关系的。比如，首先咱们来看起床怎么说。Get up. Get. G-E-T. Get up. U-P. Up. Get.我们以前都学过了啊，是一个动词 get, get。那么 up 有这个向上的意思 ，get up。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刚才念的呀，不是 get up， 而是呢把 get 和 up 连起来了，好像变成一个词似的了。那么我念的是 get up, get up。那么这个连读也是英语的一个特点。好，我们再来试一下 get up, get up。那么这个就是起床的意思。在这里啊，顺便提醒这个听众朋友们啊，我们在学英文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不仅仅要记忆单词，还要记忆词组。就像我们刚刚学过的这个起床的说法，怎么样，您还记得起床怎么说吗？ Get up。 好，非常好。那么 get up 以后呢，也就是起了床以后呢，我们就要吃早餐了。早餐 breakfast, breakfast, B-R-E-A-K-F-A-S-T, breakfast, breakfast. 好，接下来再看一看，那么吃完早餐，然后该干什么了呢？这个然后怎么说呢？ Then, T-H-E-N, then, then, T-H-E-N, 那么它要发小的这个 e 的音， then,Then 是然后的意思。好， get up 以后吃了 breakfast, then 然后就要干嘛了呢？哎，对于很多学生朋友来说，他们就要去上学了。去上学，那么去哪哪哪，我们用 go, G-O, go, go。好，那么这个作为学生朋友们，他们就要去学校了，然后在学校呢，他们就要上课。上课这个课，或者是也可以做班级来讲，是 class, C-L-A-S-S, class, class。 那么这个啊，英式英语的读法呢，它是 A 读成啊，那么在这里的 class 这个 C-L-A-S-S 中间的 A 读成 R class。 那么如果您是喜欢美式英语呢，那么在元音上面呢，它的读法稍微有点区别，那么它就会选择这个梅花的这个 A、class， 读出来呢就是 class A class。那么两种读法哪种其实都是可以的。好，可能我们的这个学生朋友啊，上了四节课或者是五节课，然后呢中午呢可能是回家吃饭啊，那么这个回家的这个家应该怎么说呢？ Home， H-O-M-E， Home， Home。 那么回家吃午饭，刚才我们学过了这个 breakfast， 那午饭怎么说呢？ Lunch，L-U-N-C-H， lunch， lunch， 这个啊比较急促啊， lunch。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晚饭的说法， supper， supper， S-U-P-P-E-R， supper， supper。非常好。那么吃了这个午饭，然后可能又去上学，然后又回到家里吃晚饭啊，然后我们就要看一看时间了啊，说这个现在已经是七点啦，该看新闻联播啦。那么这个时间的说法怎么来说呢？好，一起来看几个时间的说法。首先来看看这个时间本身这个词怎么说，应该是 time， T-I-M-E，time， 大家这个元音呢要发的非常的饱满，试一下啊 ，I 连起来 ，time， 非常的好。好，那么说到 time 的时候，肯定要说这个几点几分啦啊。先来看看这个一刻钟的说法，一刻钟应该是 quarter。Quarter 本身有一刻钟的意思，也有四分之一的意思。再来看看，比如说是这个十点过一刻，这个过去，哎，或者是十点十分。那么在英语里呢，它就要说十分钟过十点，也就是这个十点过十分。这个过应该是 past。那么要说这个过了三十分钟呢，也就是半个小时呢，一半或者是半小时的这个半，我们要用 half 来表示 ，H-A-L-F， half。好了，学会了描述这个作息时间，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Betty 的生活，看看她是在几点都安排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Text Ken Cohen. Betty. Betty is a schoolgirl. She is in her fifth year. She gets up at 6. She has breakfast at 6:15 and then goes to school. She has 3 or 4 classes in the morning. Then she comes home for lunch.Sometimes she has classes in the afternoon. Sometimes she has no classes and studies at home. She usually has supper with her family at 6:30. 好，一起来认识一下 Betty 这个女孩子。那么 Betty 她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或者是她是不是还是学生呢？Betty is a schoolgirl. 哦，原来她还是一个上学的学生。Betty is a schoolgirl. She is in her fifth year. 那么 fifth 是第五的意思。In her fifth year 就是在她的第五年。那么用比较这个顺畅的中文来说呀，就是说她是在五年级。She is in her fifth year. 所以表示谁谁谁在几年级读书，我们就可以用啊 be 动词，也就是 is 或者是 are， 后面加什么呢？加上 in。in 一个介词，然后后面呢加上啊，比如说 once 谁谁谁的，再加一个这个序数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还是第五，最后加 year。那么我想可能大家这个 这样想啊，可能有点记不太住。最好的方法呢，还是记这个词组，我们就把这个Daddy 在几年级记住就行了。以后呢，说其他人的时候呢，给他做一个替换就可以了。好，再来听一遍这句话 ：She is in her fifth year. She is in her fifth year. 那么她几点起床呢 ？She gets up at six.At six， 那么在时间前面呢，我们要用 at 这个介词，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She gets up at six. She has breakfast at a quarter past six and then goes to school. 那么起床以后，六点起床，那么她什么时候吃早餐呢 ？She has breakfast at a quarter past six. 那么这里有两个点要需要朋友们注意，一个是吃早餐的说法 ，She has breakfast.在几点呢 ？At a quarter past six. A quarter past six. 六点一刻。然后他做什么呢 ？And then she goes to school. 请朋友们注意这个去学校的表达法 ：go to school. Go to school. T O to. 好，那么在学校里面，他要上多少节课呢 ？She has three or four classes in the morning. 啊，我们看到了，在早晨呢，他要上这个三到四节课，或者是我们说在上午呢，要上三到四节课 ，three or four classes. 然后呢 ，then she comes home for lunch. 这个表达法非常好 ，come home for lunch. 那么就是说回家吃午饭。那我要说回家吃晚饭呢，就是。Come home for supper. 好，再来看一看这个他下午要不要上课。Sometimes she has classes in the afternoon. 有的时候呢，下午要上课。Sometimes she has no classes and studies at home. 大家要注意这个表达法。Have no classes.Have no classes. 哎，用这个 have 这个动词后面加 no， 然后加 class 或者是 classes， 就是说她不用上课了。Sometimes she has no classes and studies at home， 并且呢是在家学习。She usually has supper with her family at half past six. 大家听清楚了吗？她几点吃晚饭呢 ？She usually has supper with her family.At half past six 是六点半吃晚饭。那么同时呢，与家里人一起吃晚饭，我们可以说 have supper with her family。好，现在呢，进入句型的学习。 Pattern drills, pattern drills. What time does Betty get up? She gets up at six. Do you get up at six too? No, I don't.I get up at half past six. 我们在问谁谁谁几点起床的时候，可以这样说 ：What time does Betty get up? What time? 什么时候？什么时间 ？What time does Betty get up? 那么回答呢？要说 She gets up at six. 我们刚才强调了，说在几点要用 at 加时间。同时我们也可以再继续问 Do you get up at six too? 你是不是也是六点钟起床呢 Do you get up at six too? No, I don't. 哎，我不是六点起床。那么具体可以再说明一下 I get up at half past six. 哦，原来是六点半才起床。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给大家更多的时间来练习一下这个谈论作息时间的一些说法。首先呀，还是来学习生词。 New words for today. Early. Early. Every. Every. O'clock.O'clock. Eat. Eat. Hi. Hi. Hello. Hello. Leave. Leave. Take. Take. Arrive. Arrive.